就找他手里一模一样的植物。 学生们早就饿急眼了，当下便赶紧冲到了路边。此时任小素对王富贵说道， 这种植物千万不能吃，我前年吃了一次拉了三天的肚子。 江吴和学生们听了当即无语，纷纷把手里刚拔出来的植物给扔掉了。直到这时任小素才发现这群学生在学他，他想了想忽然对王富贵说道， 你们脚边的那小丛植物叫枕头草，又名荠荠菜，可以吃，生吃的话因为植物碱的关系可能会有点苦，但跟活命相比苦点算什么。 王富贵纳闷了， 你给我科普这个干嘛？我家经常包荠荠菜的饺子，当然知道这玩意儿能吃了。 然而任小素这话却不是说给他听的。江吴看了任小素一眼，因为他一直在观察任小素的缘故，所以他很清楚任小素为什么忽然说这个，这是在说给他江吴听的。江吴看了任小素一眼，转头给学生们说， 大家去摘这个枕头草。 等他说完再朝任小素看去，发现对方已经带队离开了。严六元在任小素旁边笑道， 哥，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女老师了？挺漂亮的。 任小素摇摇头， 只是希望这样的老师能够活得久一些罢了，但也仅此而已。 这个江吴带着一大堆学生逃出来，肯定吃了不少苦吧？这年头，大家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谁还管别人的死活？任小素是自私的，但这并不妨碍他有些佩服江吴。几千人的队伍往前走着，大部分人都饿得前心贴后背了。尤其是在这个初冬里，没有吃饭的人会觉得天气格外寒冷。野菜到了这个季节都有些蔫了，就连生命力顽强的荠荠菜也正在枯萎。逃难的人群一边走一边搜刮着路边能吃的东西，植物、树皮、树根。一开始 B 类人还有着自己的矜持，可饿到这份上，什么面子和尊严都不复存在。反倒是任小素他们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横竖平日里吃的也都是这些东西。生吃野菜是苦的，吃完之后嘴里都发涩，有些人吃完之后就吐了，根本受不了这种食物。然而有些人更倒霉，不知道是吃了什么东西之后便口吐白沫躺倒在了路上。没有人会去管这些倒在路上的人，大家只是漠然地从他们身边经过，然后继续前进，犹如一群行尸走肉。只有任小素经过的时候会驻足，他看着那个人对严六元说道， 这是吃了白头翁的症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野芹菜或者毒人参。这玩意儿叶子长得非常像芹菜，一旦误食会出现恶心、呕吐、手脚发冷、四肢麻痹，严重的可致人死亡。 身后默默跟着的江吴便把这句话给记下来，然后告诫学生们千万不要摘那种叶子像芹菜叶子的植物。结果学生们茫然，芹菜叶子长什么样啊？这些学生平日里在壁垒生活，自然有父母帮他们准备好衣食住行，谁在意过芹菜叶子长什么样？这几千难民经过之后，他们所走过的路上犹如被蝗虫过境一般残破。就在此时，任小素忽然看到前方有一辆越野车，那不是罗兰所乘坐的车辆吗？怎么会孤零零地停在这儿？大家走过去一看，赫然发现这越野车的大梁竟然断了，以至于根本无法修复。这荒野上的土路颠簸不平，越野车虽然厉害，但也架不住这么折腾。恐怕罗兰都没想到自己竟然会碰到这么个破事儿，最终只能弃车了。一群难民疯狂地打开车门，想要搜寻车里有没有什么吃的，可是让他们失望的是，车里特别干净，甚至连座椅的皮套都被卸走了。不光如此，还有一些方便携带的零件也全被拆走。任小素估摸着拆走的零件是拿去当备用零件了，以防其他车辆再出现什么故障。然而这辆车算是彻底废掉了。任小素心说，这罗兰是全力赶路去109 B 来的吧，按道理说罗兰现在可能已经到109 B 来了。今天许多难民都在讨论他们还能不能进入壁垒的问题， 有人说109壁垒凭什么不让他们进，他们可是壁垒里的合法居民。虽然现在各个壁垒分裂的厉害，基本都是各个实际掌控的财团说了算，可名义上所有壁垒都是统一战线的。也有人说他们可能进不去了，之前他们在的113壁垒归庆氏财团管，现在要去的109壁垒却是李氏财团在管，人家说不让你进去你还真没什么脾气。任小素心想，例如罗兰这样的财团大人物通常不用考虑能不能进入壁垒的问题，李氏毕竟是要给庆氏一些面子的，但其他人可能真的悬了。他们继续往前走，结果没多久任小素竟然又看到一辆运兵卡车孤零零地停在路上。这是又坏了一辆吗？大家走近一看，原来是爆胎了。难道没有备用轮胎什么的吗？任小素好奇。当时运兵卡车从任小素身边经过时，他看到里面满满当当的全是士兵，明显是超载了很多的。这要是车再继续坏几辆，任小素估摸着罗兰恐怕是很难到109壁垒了。不过大家看到这些损坏的车辆都很开心，之前罗兰等人开车风驰电掣而过的时候，难民们就在想，凭什么大家都是走路你们却能开车？现在好了，大家心里平衡一些了。当天晚上大家就在运兵卡车边上休息，这时候都不能叫宿营，纯粹是一大堆人挤在荒野上席地而睡。地面是很凉的，躺在地上会感觉地下的凉气在渗透着身体。很多人有心想生点篝火起来，可问题是他们没有带取火的东西。任小素把颜六元他们安顿好之后就去捡柴火了，这鬼天气越来越冷，柴火必须够烧一整晚才行，不然大家第二天早上起来很容易感冒发烧的。虽然王富贵那里有药，但闲着没事谁愿意生病？这季节干柴倒是挺好找。等任小素抱着一大堆干柴回来的时候，他正好看到江吴正趴在地上钻木取火。这位女老师组织学生们一起捡了许多柴火回来，然后打算硬生生用手搓着木棍点火了。任小素暗自摇头，这女老师一看就是细皮嫩肉的，没怎么干过活。正常人想要拿手去钻木取火，恐怕手心磨出水泡都不管用。江吴跪在地上倔强地继续钻木取火，有男生说道， 哎，老师让我来吧。 江吴摇摇头， 你们是学生不用干这种苦活，去休息吧。 他下意识地看了任小素那边一眼，想看看任小素是怎么钻木取火的，他也好学习一下。结果他就看到任小素拿出一盒火柴来。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这人怎么什么准备都有啊？江吴抿着嘴，明明大家都是逃难出来的，可他总觉得任小素这队人比其他人轻松好多。当任小素这边第一堆篝火升起来时，整个营地的夜晚像是多了一抹暖色，原本冰冷的月光也仿佛有了一丝温度。当然整个营地并不是只有任小素他们升起了篝火，事实上还有些烟民也带着火柴呢，但有几个女人去找那些烟民借火却都被提出了很非分的要求。这才刚逃出来多久，谁会因为一团火出卖自己？江吴犹豫了很久，忽然朝任小素那边走去。小玉姐等人原本正在聊天，然后见江吴走来之后便都停下来看着他。 能不能， 江吴斟酌着语气说道， 能不能让我借点火？我可以把我们的一些干柴交换给你们。 啊，可以。 小玉姐笑眯眯地说道， 不用给我们干柴，我们的够了。 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了。 他跑回自己那边抱了点干柴过来，用任小素他们的篝火点着，旁边的学生们一个个期待地看着，像一群嗷嗷待哺的雏鸟。等江吴回去点燃自己的篝火时， 学生们全都围上来烤火，他们的身体早就凉透了，手指和脚尖没有一点温度。忽然间，又有两个中年汉子起身朝任小素他们这边走来，只是还没走到跟前呢，小玉姐冷声道：“ 不行。” 那两个中年汉子悻悻地回去了，心说这男女之间的差距也太大了吧。 小玉姐还蛮霸气的嘛。 严六言笑道，他学着小玉姐的语气冷酷地说道：“ 不行。”切，你懂什么？ 小玉姐笑着白了他一眼。 那个叫江吴的老师还挺不错的，是个好人。那俩男的还非得等女人过来给他们做榜样，才敢过来开口，真没出息。而且这个江吴钻木取火了半天，实在没办法了，才找我们借火。其他人呢，半点努力也没付出，就知道捡现成的。 小玉姐说这话的时候，故意提高了嗓门，愣是给旁边的一群大老爷们臊得够呛。她说完之后，朝任小素笑道：“ 也就你在啊，我才敢嗓门大点儿。哎，你觉得那姑娘怎么样？” 任小素一头雾水：“ 啥玩意儿？ 装啥糊涂？虽然年纪看起来比你大了些，但女大三抱金砖嘛，人好就行。” 行了行了，小玉姐，赶紧吃饭吧。 此时江吴带着学生们围坐在篝火前，他安慰着学生们说道：“ 大家晚上好好休息，我这里有根发卡，大家把脚上的水泡挨个挑破了再睡。” 学生们一个个沉默不语，一个女同学低头道：“ 谢谢老师，其实你不必为我们做这些的，现在已经不是在学校里面了。”“ 说什么呢，我是你们的老师，我必须把你们带到安全的壁垒去。”“ 老师，我想家了。 我想我爸我妈了，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 学生们说着说着就哭了，那经历灾难之后的悲痛直到这一刻才终于释放出来。有人哭，旁边就会有人跟着哭，仿佛这哭声会传染似的。这些从壁垒里逃难出来的人全都哭成了一片，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悲伤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家破人亡。唯独留下任小素他们坐在哭泣的人群中一脸懵逼。“ 哥，咱哭。” 严六元看了一眼周围，弱弱地问道。任小素无语：“ 没事，咱不哭。” 忽然间，他们来时的路上传来脚步声，还有人声，只听那边有人喊道：“ 看，有火光，肯定有活人。” 任小素转身看去，赫然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带着几十人朝这边跑来。“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我能带你们和其他人会合吧。” 任小素有些疑惑，这群人也是逃出来的吧，怎么这会儿才赶上呢？这时候年轻人到了大部队这里，有人问道：“ 哎，你们也是从壁垒里面逃出来的吗？我记得后边的人都被那群古怪的虫子给挡住了呀。” 一个人回答道：“ 多亏了这位陈无敌呀，是他帮我们重新打开了一条出路，我们这才逃出来的。哎，对了，他是一位超凡者。” 名叫陈无敌的年轻人开心道：“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齐天大圣就该降妖除魔，保护百姓。” 任小素心说：“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他定睛一看，这陈无敌的穿着有点古怪啊。蓝白色条纹相间的上衣胸口上写着113壁垒第三精神病院。合着这是位精神病人啊。齐天大圣这称号任小素是听过的，学堂里曾经放着一套西游记可以让学生们借阅，而且曾经没进酒的时候，集镇上还有小酒馆，酒馆里说评书的先生最爱讲的桥段就是三国赵子龙长坂坡七进七出，还有孙悟空齐天大圣大闹天宫。张景林说这曾经都是四大名著，是人类的瑰宝，还有两部叫做《红楼梦》和《水浒传》，但说书的先生 从来都不讲《红楼梦》。以前有人问说书先生为啥不讲《红楼梦》啊？说书先生笑着说，讲那个不过瘾。前些年任小素挺喜欢带颜六元去听故事，但后来进酒了，日子也越发艰难，说书先生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故事也没得听了。这时有人小声问陈无敌身边的人， 哎，这是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吧？不会是前一阵子被庆氏财团抓走那几个人之一吧？ 陈无敌旁边的人小声道， 恐怕就是了。哎，但他是超凡者，能变出一根棒子来还力大无穷。不过他非说自己是齐天大圣转世，我们也不知道真假呀。 说实话，如果陈无敌不是超凡者，他们就只当陈无敌是个妄想症患者了。可现在不一样了，有些人迷迷糊糊中还真有点信了陈无敌的说辞，当然也就是半信半疑。任小素饶有兴致地看向陈无敌，他现在对一切超凡者都很感兴趣，只是陈无敌目光在人群中扫来扫去，当他看到任小素的时候表情都变了，那眼神中像是洋溢出极致的喜悦了。 让一让，让一让。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让一让，让一让。 陈无敌挤开人群朝任小素走来，任小素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颜六元小声问道， 哥，你认识他？ 任小素纳闷道， 不认识啊。 陈无敌距离任小素越来越近，最终他走到任小素面前才终于站定，双眼炯炯有神地看着任小素。陈无敌惊喜道， 师父， 什么鬼？ 只见陈无敌回头对他同行的那些人大喊， 我找到师父了，你们自己保重吧，我要护他去西天取经。 一旁的王富贵都快笑傻了，他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他看着任小素惊诧的表情便觉得莫名喜感。然而就在此时，陈无敌转头看着王富贵， 八戒，你笑什么？ 王富贵的笑容戛然而止。陈无敌没有管他，而是继续看着王大龙笑道， 哈哈，沙僧你也在啊，太好了。 王大龙懵懵懂懂的，忽然感觉自己和他爹的关系好像有了变化，原本的父子突然就变成了师兄弟了。 这他妈！ 任小素忽然有点怅然，自己这就要去西天取经了？人生的转折就是如此的突然。任小素怔怔地看着陈无敌， 我必须要解释一下，我不是你师父，我也不去西天取经。 那不对。 陈无敌摇摇头， 师父，你现在是往哪个方向去的？ 西南啊。 任小素愣了一下， 109号壁垒就在西南啊。 陈无敌郑重地说道， 西天也在西南方，可能师父你自己还没意识到，但你已经在西天取经的路上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任小素头一次被别人给整懵了。 我再重复一遍啊，我真不是你师父，王富贵也不是八戒，他身边的是王大龙，不是什么沙僧。 陈无敌手臂一挥， 这不重要。 任小素和王富贵当时就迷了，这他妈怎么就不重要了？很重要的好吗？一旁的颜六元憋着笑，生怕这个陈无敌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小玉姐躲在颜六元身后，俩人笑得身体都开始抖了。这时候有人在那边问道， 你们逃出来的时候遇到什么了？ 那些刚刚和大部队会合的人群惊魂未定， 那种背后长了人脸的虫子太可怕了，昨天晚上我们还听到狼嚎的声音，吓得一晚上都没敢睡觉，不过好在陈无敌 叫我齐天大圣 啊，好在齐天大圣当时帮我们把虫子都赶走了，那些虫子好像还挺怕他的。 说话的人疲惫无比， 他这两天都在担惊受怕，如今几千人凑在一起，才终于让他们有了一些安全感。而这个时候，任小素已经开始思考自己要怎么与这个陈无敌相处了。这货自称齐天大圣转世，但对于这种说法，任小素一毛钱都不信呢。估计是这货从小听齐天大圣的故事听多了，所以幻想自己成为那样的英雄。但其实任小素看过西游记之后，发现齐天大圣这个不屈抗争斩妖除魔的英雄形象是人们幻想加工出来的，只是人们需要这样一个英雄而已。就在此时，王一恒等人走了过来，他刻意避开任小素，朝刚刚到来的那群人说道： 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吧。 他说话间还在注意任小素这边。王一恒的策略很简单，我先不惹你任小素和你任小素身边的人，但我欺负别人你也别插手，大家有枪在身的人，井水不犯河水。然而当他余光扫过任小素他们这边的时候，忽然愣住了。只见陈无敌手中猛地巨现出来一根黑金相间的铁棒，这一幕给任小素都看愣了。那铁棒两端是金色金箍，中间则是黑色的乌铁，这不就是西游记里所说的金箍棒吗？王一恒转头朝陈无敌看了，却见陈无敌拿着金箍棒指着他： 是你小钻风 啊？谁他妈是小钻风？就算你有精神病，可我好歹也是什么黑山老妖黄袍怪之类的角色吧，小钻风是看不起谁呢？ 可王一恒还没反应过来，只见陈无敌已经一棒子锤了过来。 这里容不得你欺压百姓。 任小素带着颜六元他们往后退了一些，这怕是战斗中有人被误伤。要知道王一恒手里是有枪的，当王一恒看到抡过来的金箍棒时，下意识的便慌忙后撤拔枪。陈无敌一棍子刚好擦着他的鼻尖垂到地上，一阵尘土被激起，连地面都在晃动。任小素惊诧间怀疑陈无敌这棍子怕不是真的有13500多斤，不对，应该没那么多。砰的一声枪响，王一恒的枪口迸射出火光，只是刹那间所有人都愣住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陈无敌已经将自己的金箍棒横在了自己的胸前。他笑道： 我这金箍棒子弹可打不穿。 颜六元在旁边好奇道： 可是子弹没打你金箍棒上啊，你胸口在流血。 陈无敌低头看了胸口一眼，然后深深吸了口气说道： 我操。 说完，陈无敌脖梗上的青筋跳动，那枚射进他胸口的子弹竟然被他的肌肉力量给挤出了身体。其实之前任小素就有注意到，那枚子弹本身就没有穿透进去，他甚至可以看到黄澄澄的弹头露在陈无敌的皮肤表层。传说中齐天大圣铜头铁臂刀枪不入，可这得什么样的肌肉力量才能让子弹都无法穿透进去？任小素很确定自己是绝对做不到的。王一恒咬牙想要再次开枪射击，然而眼前一花，视野里便已经失去了陈无敌的踪迹。下一刻，金箍棒从他的左边出现，那沉重的金箍棒在空中震荡，发出嗡的声响，仿佛连空间都开始共振了似的。王一恒身旁的流民纷纷逃离战场，那一根金箍棒狠狠地抡在了王一恒的腰上，咔的一声，王一恒整个人都从腰部呈现出一种不规则的扭曲感，这一棒子竟是直接将王一恒的脊椎给打断了。刹那间王一恒摔飞出去，他躺在地上只感觉自己浑身都不再受控制了。咚的一声，陈无敌将金箍棒砸在地上，他自己拄棒而立，威风凛凛。陈无敌转头看向任小素： 师父，我帅不帅？ 我真的是…… 任小素半天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流民们这一刻都快速地远离王一恒，他们生怕躺在地上哀嚎不已的王一恒会牵连他们，而其他难民眼中都流露出喜悦的神色。要知道，他们早就恨这个王一恒入骨，而且大家都知道王一恒一定会得寸进尺。有人对陈无敌说道： 谢谢你。 谢我干什么？ 陈无敌满不在乎地挥挥手： 谢我师父。 这时候好几个人愣了一下，转头看着任小素： 谢谢。 任小素眼睛一亮，因为就这一会儿的功夫，他竟然收到了十来个感谢币。原本他还在愁怎么收集感谢币呢，没想到自己啥都没干，陈无敌就帮他搞来了这么多。忽然间颜六元看向任小素，想问问接下来该怎么办，结果他就看见任小素热切地走向陈无敌： 徒弟的伤口还疼不疼？师父这里有上好的伤药可以治外伤。 这他妈还真要去西天取经了咋的？就在刚才，任小素还极力否认自己是陈无敌所谓的师父，结果怎么这么一转眼，俩人就开始上演师徒情深的一幕了。颜六元和王富贵他们怔怔地看着任小素拿出一个小瓷瓶来，王富贵倒吸一口冷气，任小素可是拿着药宝贝的不行啊，当初他好说歹说，任小素是连便宜一点都不愿意，而现在任小素竟然愿意拿出来免费给陈无敌用，这还是任小素吗？然而只有任小素清楚，这个喜欢降妖除魔、匡扶正义的妄想症患者陈无敌，也许以后就是他刷感谢币的神器了。其实任小素也是存了利用陈无敌的心思，只不过他看着陈无敌真诚的眼神，忽然也有些触动。他叹了口气，转头看向王富贵。这边王富贵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就听任小素对他说道： 八戒，给你大师兄拿点吃的。 疯球了呀，王富贵感觉这个世界都疯球了。虽然这么想，王富贵还是老老实实地拿出一个窝头来递给陈无敌： 谢谢师父。 陈无敌拿过窝头就往嘴里塞，他是真的饿了。 来自陈无敌的感谢加一。 宫殿是不会错的，这是诚心的感谢。任小素看着陈无敌狼吞虎咽的样子，他忽然在某一瞬间觉得这师徒关系好像也挺不错的。陈无敌这时候抬头： 师父，我还饿。 任小素寻思这徒弟还挺能打的，就是有点能吃。他想了想说道： 徒弟啊，你知道什么叫化缘吗？ 陈无敌点头道： 知道。 我给你指几个人，你去找他们化点斋饭回来。 说着任小素给陈无敌指认了几个流民，那都是王一恒之前在砂石厂里的心腹，任小素也知道这群人抢来的食物一定还剩下一些，被他们藏在了身上。 好的师父。 陈无敌拎着金箍棒就去找那几个流民了，那几个流民当场差点吓尿了，王一恒现在都还躺在地上哀嚎呢。这叫化缘？大家打劫的方式都一样，凭什么我们叫打劫，你这就叫化缘呢？他们看了王一恒一眼，果断把身上的食物全部拿了出来。陈无敌回到任小素身边的时候，硬是捧了一大堆，有巧克力，有饼干。陈无敌邀功似的看着任小素： 师父，给你吃。 任小素摇摇头： 这都是你弄来的，留着自己吃吧。 说实话，任小素还真不好意思抢陈无敌的东西吃，欺负其他人他没有任何心理压力，但不知道为什么想到欺负彪呼呼的陈无敌，任小素心里总有一种负罪感，也许这也是陈无敌的一种天赋吧。他们身旁好几个壁垒二中的小女孩仰慕地看着陈无敌，要说陈无敌长得也挺清秀，刚才又出手惩治了恶人，除了他身上精神病人的病号服有点碍眼之外，真的很适合当一个英雄。小女孩们偷偷打量着陈无敌，他们也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在这混乱的环境里，能给他们一些安全感的人便立刻能获得他们的好感。只有江无的目光依然停留在任小素身上， 他忽然觉得任小素可能算不上是一个好人，但也绝对不是一个坏人。短暂的风波过去之后，所有人都回归到平静，他们迫切的需要休息，因为明天还得赶路。任小素觉得有些奇怪，那些流民还抢了壁垒人不少东西，以前可以说是大家怕王一恒手里的枪，所以不敢反抗，这也说得过去。可现在流民的主心骨王一恒已死，枪也落到了王富贵手里，按道理说这时候壁垒人应该报仇抢回自己的东西啊。可惜任小素发现这些难民仍旧不敢去和流民起什么冲突。原本任小素他们的队伍是五个人围着篝火，结果现在忽然变成了六个人。陈无敌一直在哼哧哼哧地吃东西，看样子是这两天已经饿坏了。任小素忽然问道， 我听说齐天大圣可以有72般变化，还能揪脑后毫毛变成猴子猴孙，你既然是齐天大圣，那你会不会这些？ 不会。 陈无敌很干脆地承认了自己的弱项，他说道， 我可能是转世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暂时还没能觉醒其他能力。 任小素好奇道， 你试过吗？ 试了，不行。 陈无敌老老实实地回答道。这时候任小素瞅了一眼，他发现陈无敌右耳朵后面的头发秃了一小块，看来是真的试过了呀。不知道为什么，任小素最近越来越觉得每个人的超凡能力似乎都与精神意志或多或少有些联系，就比如他神秘的精神力数值至今都还没有明确的答案，比如许仙楚影子的作战强度跟精神力有直接的关联，而这个陈无敌就更明显了，幻想自己是齐天大圣，结果就真的具现出了金箍棒，而且身体素质方面也逐渐趋于非人的状态。这时候任小素在想，会不会还有许多妄想症患者和陈无敌一样也变成了超凡者，那被害妄想症患者岂不是很惨，刚成为超凡者结果幻想出几个敌人把自己给弄死了。当然任小素觉得这也不现实，并不是神经病就一定精神力强大。正思考时，有几个女性难民走到江湖那边问道， 可以借个火吗？ 任小素转头看去，这几个年龄不等的女人找到了江无这个看起来挺好说话的女老师借火，而不是找任小素借，估摸着可能也是担心任小素会提什么非分的要求。任小素不爽了， 这他妈把我任小素当什么人了，我是那种饥不择食的人吗？还有那位大姐，你都50多岁了吧，你那个防范我的眼神是怎么回事？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他妈把我任小素当什么人了？我是那种饥不择食的人吗？还有那位大姐，你都50多岁了吧？你那个防范我的眼神是怎么回事？ 可是江武并没有直接答应，而是看向任小素他们这边问道， 这是从你们那里借来的火，你们同意我借给他们吗？ 借吧。 任小素抬眼看了那些女人一眼，她也不会小家子气到跟女人较什么劲，倒是江无的反应让她有点意外。那几个女人对任小素连声感谢，赶紧拿自己怀里的柴火点燃后回去了。任小素再次收获了3个感谢币。看着那些女人带回柴火，任小素感慨，女性想要生存在这个环境里着实有点艰难呢。就在此时，她听到了身边有人打呼噜的声音。任小素转头一看，这陈无敌竟然吃着东西睡着了。这逃亡的路上，陈无敌一个人护着几十人逃命，估计是累坏了。任小素忽然觉得这世界有些讽刺，这几千人里竟然只有一个傻子陈无敌和一个女人江无愿当好人，那些自诩聪明的人全都只想着保全自己，就连任小素也不例外。但任小素并不羞愧， 他从来都没想过要当一个好人。 哥，你睡一会儿吧。 颜六元看向任小素，他往篝火里添了些柴。 我和富贵叔守前半夜。 对，我现在也有枪了。 王富贵笑道，他一直把枪捧在怀里，似乎拿着枪就有了安全感。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那我先睡会儿，六元，你教教王富贵怎么用枪。 那个被陈无敌一棍子抡在腰上的王一恒早就没了声息，他不光是脊椎断了，而且五脏六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裂，这种情况下没人能够活下去。当半夜任小素睁开眼的时候，他忽然看到陈无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醒来了，正炯炯有神地盯着自己。负责守夜的颜六元和王富贵都没睡，王富贵揣着枪防备着外围，而颜六元则防备着陈无敌。虽然大家都知道枪械对于陈无敌并没有致命的伤害作用，但也不能说这样就不防着他了。对于任小素他们而言，不管陈无敌表现得多么真诚，大家也都是刚刚认识他的，谁知道是不是演技好呢？当然，如果真要说陈无敌是带着其他目的接触任小素，他也没有合适的动机。现在对任小素最感兴趣的大概就是庆氏财团了。不对，严格意义上讲，庆氏财团是对许贤楚更感兴趣，所以陈无敌也不会是庆氏财团派了的。陈无敌说道， 师父你醒了。 任小素好奇道， 你这才睡了多久，不困吗？ 不困。 陈无敌摇摇头说道， 自从我发现自己是齐天大圣转世之后，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抵得上以前睡一整夜。 行吧。 任小素点点头，这点倒是和他差不多，他现在每天也只是睡三四个小时就行了。 六元，王富贵，你们俩睡觉吧，我替换你们两个。 要不师父你再睡会儿。 陈无敌说道， 我守着就行。 不用。 任小素摇摇头， 你今年多大了？ 几千岁。 陈无敌也不太确定， 毕竟我也不太确定我之前活了多久啊。 我说的是这一世。 任小素没好气说道，他发现跟陈无敌交流竟然还得绕着弯说。陈无敌说道， 哦，22岁。 任小素心说，这比自己大5岁的人忽然就成了自己的徒弟，他好奇地问道， 你是被私人部队抓进精神病院的吗？ 当初张宝根被抓进去的时候，王富贵就得到消息说，那天夜里私人部队抓了3名超凡者，扔到了新成立的精神病院里，而且还运进去不少医疗器械。 不是。 陈无敌摇摇头说道， 我前些年就被送进去了，我说我是齐天大圣转世，可是他们都不信。前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忽然就把我转进了一家新医院，还给我抽血什么的。 任小素好奇道， 那你认识张宝根吗？ 那个吹泡泡的。 陈无敌眼睛一亮， 认识啊，他就在我隔壁病房，之前还有一个病人来着，但后来不知道去哪儿了。 这么一说，任小素就确定了陈无敌确实是来自精神病院了，而且和张宝根待在一起。只不过他原本以为壁垒里的人会解剖张宝根他们呢，结果现在看来只是抽了点血。不对，按照陈无敌所说的，原本有3个超凡者被关在一起，但消失了一个，这消失的那个恐怕是死了吧。任小素问道，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陈无敌理所当然地说道， 陪师父你去西天取经啊。 任小素听了总觉得很别扭，他想了想说道， 那我要不去取经了呢？ 这句话倒是把陈无敌给问住了，不去西天取经那他还能干嘛呀？这些年来他每天惦记的事情就是找到师父一起去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除魔，除暴安良，结果现在师父竟然说不去西天了。陈无敌纠结了半天说道， 不行，你必须去。 神他妈必须去，我也得知道西天在哪儿啊。张锦玲没提过这茬啊。 任小素忽然问道， 你知道西天在哪儿吗？ 陈无敌再次一愣， 不知道啊。 那就好办了。 其实任小素早就意识到了，陈无敌并没有看过西游记的原著，只是道听途说导致他有了这么一个英雄梦而已。看过原著的人就会明白，孙悟空在原著里的形象并不是那么高大，所以陈无敌不知道西天在哪，甚至可能都不知道西天有什么东西。他唯独记住的就是齐天大圣很厉害，是一个英雄，要陪师父去西天取经，师父不想去西天取经，他也得给师父送去。任小素觉得陈无敌不知道原著里孙悟空是什么样也好，因为有时候这世界需要这样一个英雄，就连任小素自己也更喜欢说书人的那个版本。在那个版本里，孙悟空脚踏七彩祥云，身披金甲，如天神盖世。任小素看向周围，在这荒野之上，数千人席地而睡，整个营地里篝火寥寥无几，天幕之上的黑色犹如阴影笼罩，初冬的风越发的冰冷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